这种伤害。 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时光淬炼的琴音，永恒的魅力，音乐时光机。 是一个漂亮的男高音，像这样的声音也是带有光芒和光圈或者是金边的，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这位男高音他的演唱。我先说一下，他呢曾经在2年前北京的舞台上，也是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演出过圣桑的歌剧《参孙与达利拉》，也是在那一天我们通过他的演唱再次爱上了圣桑的这部歌剧。他究竟是谁呢？ prepara e fa nuova rara e già mi schicchi che la prepara gli occhi furbi illuminano di riso lo strano viso ombreggiato da quel suo gran naso 耳边的这位男高音，他最让人眼热的不仅是俊美的外表，他精深的音乐素养和作为指挥家、作曲家的音乐才华，也造就了一个非凡的男高音。这一点可能除了多明戈之外，很少有其他的歌唱家能够和他媲美。而他的演唱的这些歌曲，也是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些，全部都是由多明戈来指挥乐队为他来伴奏的。究竟这位歌唱家是谁呢？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大家可以告诉我答案。 Prima di correre alla foce, cantava cianto piazza Santa Croce, e il suo canto è sì dolce, sì sonoro, che a lui sono scesi i ruscelletti in volo. Così scendanti tutti in arti e scienze, a far più ricca e splendida.Di Valdelsa giù dalle castelle bene venger noi fa far le torne belle e venga giù dal Mugel sedoso dei medici mercante coraggioso basta con gli odi gretti e coi ripicchi viva la gente nuovaLord giornata già buia la mattina. Hai ben ragione, meglio non pensare. 今天的问题已经抛出了，就是此刻在耳边演唱的或者是拥有着漂亮声音的究竟是哪位歌唱家呢？之前线索已经为大家抛出了，就是他曾经在国家大剧院版的圣桑的歌剧当中，也是参孙与达利拉当中来担任主角的，究竟是哪位男高音呢？那在最近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听了很多和电影有关的音乐，不过今天呢确实又回到我们的古典世界当中，来猜一猜耳边的声音来自于哪位歌唱家。这位歌唱家他在15岁的时候就在阿根廷当合唱指挥，他呢也是目前市场上最抢手的男高音，之外呢他还是一位作曲家和指挥家，可以说是纯粹的歌剧才子。最早他是男中音出炉的，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这位歌唱家已经成为了大号的男高音，是谁呀？快在群里面告诉我吧，继续来聆听他的歌声。 Vastità infinita che luce della vita. Parigi è la città dei desideri. bagna questo turbamento, rende trascina in uno smarrimento, perché l'anima nostra è onesta e lieta. Sono qui perché guidiate il mio cammino in questa immensa vastità infinita che luce della vita. 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聆听美妙的男高音的歌唱，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e chissà, e chissà. 塞库拉就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样漂亮的声音的主人，他就是这位著名的男高音。在2015年的时候，他曾经来过北京的舞台，并且演出过圣桑的歌剧《残孙与达利拉》。我相信对于剧中的角色或是在现场的那种感染力，很多人难以忘怀吧。今天来听到的就是他的演唱，的确他演唱的普契尼的歌剧是让人不能错过的，而今天我们所聆听的也是他来演唱的普契尼的咏叹调。 So, dipende dal grado di cottura. Amore o grido, dir non saprei, certo costei, ma con l'ingenue arte 何塞库拉是众多著名的歌剧院当中人气超高的男高音，以对歌剧角色富有张力而且又原汁原味的独特的演绎，成功的成为了世界上多数剧院竞相追逐的明星。当年在家乡阿根廷，他学习了作曲和管弦乐团的指挥之后，他又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继续磨练自己的技艺。为了积攒对舞台的生涯，尤其是歌唱艺术的经验，他在1984年到1988年进入了科隆剧院进的专业合唱团，并且呢，也是练就了自己特有的混合着一种深暗男中音和大而明亮的男高音的嗓音，并借此一举驰名。1991年他来到欧洲，开始了传奇的歌唱家的生涯。所以呢，何塞真的不仅仅是一名出色的歌剧明星，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作曲家、指挥家、歌剧导演和舞美设计者。何塞演唱过大量普契尼作品当中著名的咏叹调，那在他看来呢，对于普契尼的演绎，艺术家们都有自己的理解。那对于何塞而言，他对于普契尼作品，他有着很多独到之处，无论是声音的处理、旋律的诠释，还是气场的展现，可谓 淋漓尽致。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他来演唱的普契尼歌剧当中的咏叹调。那今天永恒的魅力也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也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 Sopra ogni angoscia e fuori. e chissà